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你可以，我请你翻开圣经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十一章第十九节到第三十节。由我来念上帝的话语。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扫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二十七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款托给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两千年前在一个外邦人的城里面，有一群人居然被称为基督徒，以至于今天我们在新福新庄福音中心也有一群人得以称为你的儿女。你的救赎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我们居然是有富有你儿子名的人。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既然是有他名的人，今天在这里就听到他的道，也就以此为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经文之中，路加叙述教会如何在一个外邦人的城市，在安提阿落地生根。安提阿是当时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在罗马和亚历山大排名第三的大城。耶路撒冷相较之下，其实在第一世纪它的人口可能只有两万到十万左右，但是安提阿这个城却有五十万的人。从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开始，初代教会的重心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就从耶路撒冷转移到安提阿。安提阿之后也会成为保罗他传教的基地。路加写说，那些因为斯提凡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福音传开，教会拓展，外邦人归向主。两千年之后，我们读到这些事情好像觉得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当时有谁想得到是迫害逼使教会走出耶路撒冷。那天拿起石头砸死斯提凡的人，其中又有哪一位明白他们不过是埋下了宣教的种子？当天又有谁认出斯提凡的血，正是他的血浇灌了安提阿的教会？我们看使徒行传，以为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想法，帮助我们建立教会，也的确是如此。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上帝如何建立他自己的教会，但是使徒行传终究并非是一本职堂手册。如果你要职堂手册，你应该上神学院的职堂课，或者去Tim Keller 牧师的 City to City 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会给你职堂手册。职堂手册通常会告诉你，你在职堂之前需要评估你的职堂环境。例如说，你想要到南万华去职堂，你会先看为什么你会去那里，因为那边有很多年轻的家庭，有很多孩子们， 他们的平均收入也还可以，而且五年之后会有捷运站在那里，那边停车也很方便，交通也很方便。但是至少我读使徒行传，我读圣经，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职堂的 SOP。 你看初代教会他们在职堂或在扩展教会的时候，似乎没有考量人的收入或者人的年龄或者是不是有捷运站。所以教会该如何扩展，职堂应该有什么样的条件。从耶路撒冷被赶出来的门徒们本来是不向别人讲道的，只向犹太人讲。我想这个是合乎人情的，因为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就是与我们自己的家人最亲密的人先传福音。这也符合保罗他们后来传福音的模式。你注意他到每一个城他先去的地方是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这个也符合上帝的救赎历史，因为他就是定义要拣选了一群人先领受了他的道。福音是上帝拯救人的大能，先是什么？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而谁是希利尼人或者希腊人？因为斯提凡事件患难分散的门徒们，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希利尼人这个字眼 Hellenistas 这个字眼在使徒行传出现的时候，可能是代表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基督徒，像在第六章的执事们，或者是反对基督教却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或者也可能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你看上文下文比较于前一节的特别指犹太人，这边的希利尼人可能就是讲，应该就是讲希腊话的外邦人。 OK， 他们向希利尼人外邦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你可以注意这段经文之中那个字出现很多次，哪个字？我们知道读经有个原则，当一个字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作者是重点在这边，主主主。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主耶稣。他们传讲主耶稣。传福音之所以有功效，有很多人信主，是因为为什么？主与他们同在。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人信而归向主。这听起来很简单，其实也不复杂，这应该让我们传福音有信心也有勇气。因为如果我们传讲的是主耶稣，而主乐意与我们同在，人就自然应该会信而归主。就这样，如果人不信主也不归主，那么其实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我们传讲的福音里面没有主耶稣，因此人也没有主可归向。第二种可能就是主并没有与我们同在，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形容，就是圣灵并没有动工，时间还没有到。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太在乎这第二个原因，因为那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真正需要在意的是第一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确认我们传讲的的确是有主耶稣的福音。至于第二种可能，主他自己，他的圣灵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之下动工，那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也不在我们的操心范围之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也是与主同工，建立他在地的教会。我们祷告，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但我们也总应该检视我们是否传讲主耶稣。你要人们来到教会其实不难，我希望，我祷告，我们大家都盼望2月19号有很多人会来教会。你要怎么吸引人来教会？你可以办茶会，你可以有儿童手工，或者你也可以办烤肉或者火锅。但是你要人们来到教会听到主耶稣，这个就比较难。这表示什么？这就表示我们需要不以福音为耻， 我们需要传讲主耶稣，这就表示我们自己需要认识我们传讲的那一位主耶稣，才有主耶稣可传讲。那位主耶稣是圣经中的主耶稣，不是电影中的，就是道成肉身的，就是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长经忧患、赤裸裸钉在十字架上的，三天之后又复活的，又要求人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的那位主耶稣。这个主耶稣我们传，至于其他的事，至于人喜欢不喜欢这位主耶稣，或者信不信这位主耶稣，说实在终究那不是我们的事。到目前为止，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路撒冷教会，你会说它是一个很热衷宣教的教会吗？他们热衷职堂吗？我自己不会这么说。耶路撒冷的母堂，其实似乎路加没有记录有人提出这个年度的宣教计划或者职堂策略。耶路撒冷的母堂，他们并没有主动积极的宣教，反而非常的被动。他们中间最优秀的斯蒂凡被杀，他们才走出耶路撒冷。他们听到腓力在撒玛利亚的工作，然后才差派他们其中的彼得和约翰到撒玛利亚去。然后他们听说有一个人迫害他们的人扫罗信主，但是他们不信他是门徒，反而害怕他，不愿意与他往来。他们听说有哥尼流一家人领受了主的道，回到耶路撒冷，有人质问彼得说什么？你竟然未受割礼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所以彼得其实他需要将福音重新传给谁？耶路撒冷的人。福音的确是从耶路撒冷传出来的，但是你也注意到有另外一个模式，有好消息不断的从外地传回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的母堂就宣教职堂这件事，他们似乎总是慢人一步，或者他们的搞不清楚重点。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到安提阿，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说这巴拿巴是母堂所差派出来的代表，母堂代表到了那里，到了新的在池塘的地方，母堂代表看见神所赐的恩不一定就会欢喜，母堂代表不一定会看见神的恩典，但是往往会什么？看见有很多不符合规定的地方。安提阿教会是外邦人所建立的教会，或者是外邦人所组成的教会，是平信徒所建立，不是使徒所建立的教会，是一个新的教会，肯定会有很多地方不符合母堂的规则或期待。譬如说拨饼的方式、爱宴的日期、儿童主日学的教材。然而巴拿巴这个人看见上帝的恩就欢喜。什么样的人会看到上帝的恩典而欢喜？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好人。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就是不眼红、不嫉妒其他人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一个看到别人得到恩典而欢喜的人，这个人其实他自己就是领受恩典，而且领受极大恩典的人。我们确定巴拿巴是蒙恩的人，因为路加告诉我们巴拿巴是个好人，唯独他在新约里面被称为好人。他怎么样是个好人？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蒙恩的人，有圣灵的人，被赐予信心的人，不会对弟兄姐妹很苛刻，他不会挑剔，他不会心怀嫉妒，他不会回母堂打小报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对人不宽容，尤其是对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不宽容，我们看不得别人好，我们没有办法因其他人蒙恩而心中喜乐，通常是因为我们自己忘记了我们所领受的是多么大的恩典，或者这其实是最糟糕的，我们看不得别人蒙恩，就印证我们自己根本就没有领受恩典。没有领受恩典的人，自然他的本性就是心胸狭窄，就是心灵枯干，就会贫瘠，充满苦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不嫉妒他人？一个月之前，柯牧师有讲一篇道，抑制嫉妒的良药。你要如何不因别人蒙恩而心怀不平？我可以告诉你，你要放宽心胸，你要大气一点，你要看得开，眼光要放远一点，你要有一颗祝福他人的心。你们都听过，但是这有什么用？你不需要我告诉你，你要放宽心胸，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你真的要成为一个慷慨乐意见到别人得好处的人，你只需要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记得你自己的身份，就是要记得你自己已经领受多么大的恩典。朋友们，你要成为一个不嫉妒他人的人，你要成为一个不会看到人家好就要爆炸的那种人。你只需要一件事情，你需要成为基督徒，你需要领受恩典，你需要领受那你不配得到却白白赐给你的恩典。巴拿巴他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因此他慷慨，因此他看到别人蒙恩他就喜乐，因此他乐意劝勉别人。你知道其实耶路撒冷教会不见得一定要派巴拿巴这个人到安提阿，派另外一个人结果可能大不一样，他可以派在三十节出现的长老，或者也可能是雅各身边的人，或者也可能是有律法主义色彩守割礼的那一群人。但是在上帝的救赎计划之中，来到安提阿的不是别人，不是母堂领袖旁边的跟班。巴拿巴是个好人，他不是领袖的 yes man， 只会说 yes 的好先生。他之后甚至会与保罗起非常大的争执。上帝安排巴拿巴来到安提阿，因为安提阿需要巴拿巴。他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安提阿经文告诉我们，有一群外邦人，这群外邦人听信了主耶稣而归向主耶稣。让我问大家，这群人得救了吗？哇，你知道这是一个陷阱问题 right？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人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所以，但是我要问的是，这群人是否上天堂？有人耸肩。得救包不包括上天堂？当然包括。你不上天堂，你干嘛得救？但是得救的人是不是不仅得到儿女的名分，不仅称义，不仅有永生的盼望，他还需要走上天堂的路，或者走天堂路，或走进那窄门，或者用另外的方式来形容得救的人是否需要效法主耶稣，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以至于人有圣洁可以见主。这不外乎就是成圣的道路，这也是我们得救的目的，终究要上天堂，与我们的主同在，看见他的荣耀，这是我们主为我们求的。听到主耶稣，信主耶稣，归向主耶稣的人，换句话说，也必须要立定心意， 很久靠主走天堂的路。现在的教会，我们中间有些人会听过这个，喜欢强调要塑造领袖，要造就别人乐意跟随的小组长。新约的圣经没有什么领袖塑造，因为新约圣经只有一个领袖，也只有一个跟随的对象。圣经在乎的是信徒要立定心意，恒久靠主。这也可以直接翻译为掏出心肺 setting forth the heart， 忠实于主。人掏出心肺忠实于主，这并非是在真空中发生的。教会里面需要有人劝勉众人，巴拿巴劝勉之子，他有劝勉众人的恩赐。巴拿巴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其实就是教导众人认识这位主耶稣，这位主做了什么。人要掏心掏肺忠实于主，就必须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认识他的主。你可以劝勉人要学习耶稣的温柔谦卑，学习耶稣一颗破碎的心爱心。丈夫要学习基督舍己爱妻子，你可以一天到晚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但是却从来没有教导主耶稣效法基督。我们时常讲这个，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效法基督很容易在教会里面就成为口号，甚至是非常律法主义的口号，因为这最终只有行为上的要求，却没有具体的活化，在人的眼前活化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就是说，如果巴拿巴他有效的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就必然教导安提阿教会的众人们什么？你们都上过基督论。也就是说，一个教会可以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策略，有很多的计划，但是唯一一个不能少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唯一一个不能少的就是基督论。而谁有最好的基督论？不是高阿丹。巴拿巴往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把他带到安提阿。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会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个是我们自从第九章三十节再次听到这个人扫罗。如果扫罗是在耶稣他升天之后不久信主，可能是在主后35到37年。而如果使徒行传十一章这里叙述的后半段的情节是形容格了丢年间大饥荒的那几年，就是在公元之后公元46、48年之间，这等于告诉我们大约有10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保罗在做什么或者扫罗在做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也许在大树建立教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他信主十多年之后，有一个人巴拿巴去把他从大树找出来，然后到安提阿一起牧会。巴拿巴是一个好人，不仅因为他喜乐看到别人得好处，更因为他看别人比自己强。他是好人，因为他把教会圣徒的好处放在首位，就自己乐意退位。为了安提阿的教会，巴拿巴找来一个比他更会教导、讲道大有力的扫罗。他找来扫罗，他自己，他必然认知这一点，自己就必衰微。很多人都听过扫罗讲道，但是却是只有巴拿巴他认出扫罗的恩赐，他去到大树把扫罗找出来。因为巴拿巴是一个好人，他蛮有圣灵，他有信心， 他就不害怕看见上帝的恩典彰显在别人的身上。很有趣的事是在安提阿，不是在耶路撒冷，门徒称为基督徒，而上帝的心意总是要门徒们成为基督徒，就是归入他儿子耶稣基督名下的人。这些人本来就是父赐给儿子的人，而他儿子又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些人就是归入这名之下。他们归信基督，依靠基督，受教于基督，效忠基督，以至于有基督样式。一个人有什么名字，就应该活出符合那名字的样式。这就是为什么父母们总是绞尽脑汁想要给儿女取一个好的名字，这就是天父对基督徒的心意。安提阿的门徒们称为基督徒，这代表他们就不再是外邦人，不再是希律尼人，不再是犹太人。之前人是一分为二，分为什么？犹太人和外邦人。如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主耶稣基督，就两下合而为一，造就成一个新人。犹太人、外邦人、外化人、希律尼人，受割礼不受割礼的，一个人的种族、一个人的言语、一个人的出生地、一个人的甚至家庭、父母、文化背景、传统习俗，一旦一个人信主耶稣之后，这些东西就不再定义这个人的身份，因为这个人有一个新的身份，他是基督徒。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个奥秘，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首先在安提阿实践出来。这个奥秘是借着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扫罗实践成真。这个就是上帝所赐下超乎人所求所想的恩典。这个就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昨天晚上我们上街头传福音，看到新庄有这么多拜偶像的人，我们心里会想，这些人怎么可能信主？他们怎么可能来到教会？如果2000年前在安提阿有一群人称为基督徒，那么如今在新庄就必有一群人要归入基督的名下。路加记录这群人称为基督徒之后，他所记录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们周记其他的基督徒，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于是门徒们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款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基督徒听到，信道，也行道。基督徒蒙恩，领受了基督的灵，就生出圣灵的果子，就有生出仁爱的信心。基督徒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基督徒有弟兄或者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基督徒不会对他们说，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暖，穿得暖，吃得饱，而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反而基督徒，安提阿的基督徒，照着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给谁？住在犹太的谁？弟兄，犹太的弟兄。犹太的弟兄可能迟疑，可能不愿意和安提阿的基督徒坐在同一张桌子一起享用食物，但是安提阿的基督徒却什么？捐钱出来，确认他们住在犹太的弟兄有饭可吃。 也就是说他们未曾见过犹太的弟兄，却是爱他们住在犹太的弟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好人，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基督徒确实领受了主他自己的慷慨，就能够对其他的人慷慨。为什么？因为这本来就合理。保罗他之后会说，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他们在他们就是犹太弟兄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 So 蒙恩之人也必然是施恩的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属灵原则。你要成为慷慨的人，你必须先确实的领受主的慷慨。你要成为能够对其他人有恩典的人，你自己必须先领受主的恩典。在安提阿教会劝勉众门徒的巴拿巴，他自己是如此，那么安提阿教会的门徒们自然也是如此。因为学生本来就应该效法老师，而仆人本来就应该有主人的样式。安提阿的基督徒认识耶稣基督为主，而他们的主又如何呢？为什么安提阿的基督徒乐意供给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在21节路加写，主与他们同在，这直接的翻译就是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主的手这个字眼在圣经里面出现大约39次，有36次是在旧约，有3次在新约。在和合本里面，主的手就是耶和华的手。有的时候你会看见中文译者直接把它翻译成耶和华的灵，尤其在以西结书里面。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的手可能带来审判，可能带来警告。大卫在犯罪之后说他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耶和华的手中满有恩典、怜悯与饶恕。创造是耶和华手中的工作，耶路撒冷要成为耶和华手中的冠冕。王的心，箴言的作者说，王的心是在耶和华的手中。主的手与安提阿的教会同在，主的手还与谁同在？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谁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手里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东西是在耶和华的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残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都必喝这酒的渣滓，并且喝尽。耶和华的手中有他愤怒之杯，喝了使那人东倒西歪的酒，以致喝尽。谁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下那愤怒之杯？谁替地上的恶人喝了这酒的渣滓，而且喝尽一滴都不剩，好叫安提阿教会从耶和华的手中领受恩典而非审判？那为什么安提阿的基督徒可以将手中的丰盛分享给他们住在犹太的弟兄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学习了主耶稣基督。因为有人花了一年的时间教导他们基督论， 因此当有饥荒，当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行善就不只是行为上面的行善，行善就不过是活出他们主的样式，因为他们蒙恩，而且有人花时间教导他们，劝勉他们，提醒他们，他们到底是蒙了什么样的恩。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耶稣基督如何成为贫穷？安提阿的基督徒，新庄的基督徒，你我又如何成为富足？阿明，我们的富足，基督徒的富足，不能够成为口号。基督徒，你要做一个慷慨的人，你要做一个感恩的人，你要做一个不嫉妒别人的人，你要看别人蒙恩而喜乐，你就必须确切的认知你是富足的人。你要认知你富足，你就必须明白你的主，你的主如何为你，为你的缘故成了贫穷。安提阿的外邦人因信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有耶和华的应许。我们刚读到那段经文，以赛亚书，这应许就是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你我们今天我们也有这个应许，我们有这个应许，因为有一个人没有这个应许。谁没有这个应许？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没有这个应许，上帝没有撤走那愤怒之杯，上帝将愤怒之杯丰丰富富的浇灌在他儿子的身上，一滴也不剩。上帝的儿子本有一切的丰盛，然后他就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的口袋里没有钱，以至于他需要告诉门徒， 你去打鱼，钓到一条鱼，然后他的那条鱼的口中会有一块钱，你拿来去付我们的税。他是生命之泉，他就是活水泉，却需要在井水旁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一口水喝。有人邀请他去家里吃饭，这个主人却没有与他亲嘴，也没有用油高他的头。法利赛人西门不记得诗篇第二篇，当以嘴亲子，免得他发怒。他出生在马槽里面，他骑着一匹驴进到自己的城里，他自己的家人以为他疯了。他被自己的门徒出卖的那一天晚上，那些人来逮捕他的时候，只要他一开口 snap his finger， 有十二营的天使就会从天上下来，可是他没有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们把上帝的儿子当成一个罪犯，拖出那个园子。诗人说，耶和华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抹药、沉香、肉桂的香气。他的衣服，他挂在十字架上没有衣服，在十字架下他们分他的衣服。诗人说，有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大祭司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我们的大祭司，他献自己为我们的赎罪祭的时候，他们用什么膏他？他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他们用荆棘做他的冠冕，他们用唾沫膏我们的主，有唾沫留下他的胡须。他如何施恩，安提阿的基督徒就怎么样的蒙恩。他如何贫穷，我们基督徒在新庄就如何富足。安提阿的教会如何被建立起来， 我们又该如何执堂？我跟你打赌，那一年扫罗和巴拿巴就是教训安提阿的基督徒，教训他们的主耶稣如何为他们成了贫穷，好叫他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可信可归向可依靠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手与你的教会同在。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好叫我们也成了施恩的人，就像你的儿子我们的主一样。因为他成了一无所有，我们就凡事都有。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门。